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1日，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因偷逃税被罚13.41亿元，薇娅连夜被封登上热搜。 京城京市，本次通州宋庄疫情确诊病例为艺考的学生，感染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因多次发布法律法规禁止信息，知乎网被北京市网信办约谈处罚。 国内方面，元旦春节两节期间能否出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解答。 今天0点起，上海中风险地区清零，全域都是低风险。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课堂之上质疑南京大屠杀历史，为人师表更要守住底线。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表示2022年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财经资讯，12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下调5个基点到3.8%。 前沿科技，全球第一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并网发电。 旅游文化资讯，八达岭滑雪场新雪季启动，长城人家过大年系列活动同时拉开序幕。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薇娅被罚事件。昨天，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名叫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之后，薇娅全网被封这一话题也登上了昨天晚间的热搜榜单。 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薇娅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罚的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也就是网名薇娅偷逃税案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当中发展。 晚些时候呢，薇娅发布了致歉信，称税务部门发布加强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税收管理通知以来，自己针对税务问题进行了自查，同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在自查和调查过程中发现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自己深感愧疚，在此向公众道歉。 那薇娅还表示说啊，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对其做出的相关处罚决定，将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薇娅表示说，愿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 昨天晚间，薇娅的微博、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平台的账号都已经被封。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不少网友疑问啊，到底网络带货主播哪些收入该缴税，缴税比率又应该是多少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封月平的解释。 网红主播的纳税情况其实就是相对复杂的，首先要分析是网络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是雇佣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签约主播，这类主播的收入比较单一，需要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平台公司按照3%到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种，也就是像薇娅这种以个人工作室或者公司的名义与平台合作进行的直播带货的，这种情况下主播的收入主要包括的是坑位费、佣金、打赏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涉及的是增值税和所得税两个税种。一般的小规模的纳税人不需要区分收入的性质，统一征收为3%。如果属于是一般纳税人，则坑位费和佣金适用的是6%的增值税的税率。而在所得税的方面，主播收取的坑位费、佣金和打赏的收入均要征收所得税。主播获得的打赏收入，如果先进入平台或者是销售企业账户，再由企业结算给主播，则打赏收入应当算作是主播的劳务报酬所得。但如果该打赏收入直接进入主播的个人账户，则作为偶然所得来计算个人所得税。如果主播是以公司的名义向平台提供服务，那就不再是个人所得税，缴纳的是企业所得税。 在事件中呢，还有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涉事主播偷逃税款之大，前所未有。相关部门是否会对薇娅追究刑事责任呢？对此，税务部门回答记者提问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那么税务部门表示说在这次案件当中呢，薇娅是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逃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偷逃税受到过刑事处罚。如果呢他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他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能够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那么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根据报道，今年9月份，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据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去年直播电商整体模块达到了1.05万亿元，今年将扩大至2万亿元。而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活动活跃主播人数超过了40万。 多名财税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针对薇娅偷逃税被处罚一事，人民日报微博昨晚发表评论说，薇娅偷逃税被处罚是一记警钟，无论名气再大、人气再高，一旦偷逃税就难逃制裁。身为头部主播，更该带头守法，享受新业态带来的制度红利，就需展现与之匹配的法治素养，自觉依法纳税，法治轨道内的流量变现才有意义，规范发展的新业态才有未来。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北京市昨天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12月19号12点到20号的10点，北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都已经落实了管控措施。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判定，本起疫情感染来源较为明确，确诊病例为艺考学生，风险可控。 这名学生呢，自西安市来北京约半年，11月28号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号乘坐 HU7338 航班返回北京，返京前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12月15号到17号在校上课，18号收到健康宝弹窗提示后，自行联系社区并乘坐网约车前往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之后乘坐网约车回学校，没有外出。 专家提示，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了本土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要主动报备，倡导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网信办昨天发布消息说，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知乎网负责人，针对知乎网多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是传输的信息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安全法》，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目前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知乎网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案，知乎网的负责人说，将会深刻吸取教训，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在整改期间自行暂停相关功能。 北京市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北京市网信办将进一步督促相关网站平台加强内部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服务，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今天是冬至节气，民间素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冬至吃饺子也是重要的传统食俗之一。京城多家老字号呢，都已经为居民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饺子，既有猪肉大葱馅、猪肉三鲜馅、鲅鱼这些传统的馅料，还有大蒜水饺、四色水饺、酸汤水饺等不少新的样式。 汇丰饺子楼啊，也是新推出了大蒜水饺。这个汇丰饺子楼经理就介绍说呢，冬至这一天，市民不仅能够在店里啊吃到各式的饺子，还可以在外卖窗口买到冷冻水饺、饺子皮、饺子馅等半成品。店里呢还提前泡制了腊八蒜，也会应季开售。同时呢，砂锅居的圆梦水饺也是受到了不少食客的欢迎。 冬至呢也意味着数九寒天来临，包炖烤类热菜是大家钟爱的。今年老西安饭庄鼓楼店不仅赶在冬至之前为百姓带来葫芦鸡、陕西腊牛肉等陕西的美食，还将西安城里的鼓楼图案印在了馍饼上。冬至前几天，烤肉碗烤肉季的国家级非遗烤肉的堂食和外卖单日平均销量都超过了1000斤。 此外，鼓楼马凯餐厅的酸萝卜炖老鸭，同春园饭店的原味虾堡，又一顺的老北京铜锅涮肉，还有鸿宾楼的砂锅羊头，砂锅居的京味砂锅白肉等，也成为了近日热门的美食。 一起为举办一届精彩。 好，接下来进入国内资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发布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工作方案执行时间是印发之日起到2022年的3月15号。 那工作方案指出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的县市区其人员严格限制出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其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系出行的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工作方案明确，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对有中高风险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的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工作方案还要求优化调整学校的寒假放假时间，错峰安排春季学期开学返校，做好两节期间留校学生的管理服务，合理调整企业放假和复工时间，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 同时呢，工作方案强调要做好首都疫情防控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疫情防控。如果发生局部较大规模的本土疫情，并存在异地扩散风险时，要在做好疫情应急处置的基础上，对人员跨区域流动和风险人员排查等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疫情防控情况啊。有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昨天晚上发布消息说，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研究决定，从今天起将浦东新区张江镇、玉兰香苑四期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那么至此呢，上海的中风险地区全都清零，全市都为低风险地区。 陕西省西安市昨天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根据西安市疫情防控的形势，为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减少人员流动，最大程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昨天下午开始，西安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具体的复课时间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那么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在会上通报说，目前的西安市共有西安一码通红码，也就是高风险人员及需要集中隔离人员14000人，黄码也就是中风险人员及需要居家隔离人员34526人，低风险人员以及无管控要求的人员标为绿码。 而且呢，昨天开始，西安市民上班啊，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可是昨天西安一码通多次反复出现故障，两次短暂修复之后又出现无法正常显示这样的情况。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回应一码通故障时说，会加强网络及系统资源的保障。 另外，昨天浙江省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宁波市和杭州市的疫情呢也已经进入到清零阶段，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绍兴市疫情经过这几天的努力，基本实现了社区清零。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昨天晚上发布消息，《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近日公布。办法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5部门联合制定，办法会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这个办法共5章36条，明确除了相关规定情形之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是录播宗教仪式，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以及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和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翟轩。12月13日， 我们迎来了第8个国家公祭日，在这个举国哀悼的日子，我们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然而就在12月14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东方电影学院的教师宋更一在课堂上公然质疑南京大屠杀，叫嚣中华文明根本没有5000年，并称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小说。 当年的侵华日军到底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确实是这样。无论在国内如何宣传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但是你没有史料去支撑这段历史，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你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所以这只是一个概述，我们并没有确切统计出来到底死了多少。 30万人没有数据支持，30万人就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听得出，这位老师真的语气相当的肯定。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30万人，真的没有数据支持吗？事实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资料显示，30万人只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就是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到886起。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买者15万余具，被害总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30万。日本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恶迹累累。我们的同胞曾经被无辜杀害，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怎能忘记？这位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难道是要让受害者反思吗？不该是侵略者反思吗？真是本末倒置，不可理喻。当然，这名老师的言论也在网络上激起了民愤。 我是司马南，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这个捍卫，不仅关乎历史史实，而且关乎民族尊严。除此之外，30万死难者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为期6周的暴行当中，除了杀戮无辜的居民之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掠夺、奸淫和焚烧行为，也是同样大屠杀的一部分。 遇难者30万，这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线，也是判定侵略者的罪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线。这件事情上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宋根一的言论实际上就是在颠覆二战史观。二战日本侵华，我们中国死了这么多同胞，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需要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吗？我们人类社会如今的国际秩序，就是因为在二战中击败了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战胜国通过一系列协议以及与一些战败国签订合约的形式所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你这个数字来源是哪儿的，是吧？这战后东京远东国际法庭，是吧，判出来的。那你这个东京远东的这个国际军事法庭他出的这个结果你认不认呢？那你不认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质疑？你现在质疑的不仅是这个中国人了，你质疑的是世界了。而且我个人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的东西还不一定公平，还对中国很多条款很多东西都不利。 从民族大义方面来说，这个宋某某吧肯定是三观出了问题。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倭寇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八国联军里有他，日俄战争里他是主角，侵华战争一打就是14年，他却告诉他的学生不要只是记着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健康的师德师风是首要之选，没有师德师风作为底层架构来支撑从教者的精神和灵魂，那么他就是徒有虚表，空有皮囊。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观、是非观、价值观如果出了问题，那他就不配站在三尺讲台之上，如果他是非不明、黑白颠倒、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那他就必然要受到公众的唾弃。 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事实，今年是日军投降76周年，从1993年以后，日本历届首相每年在致辞时都会提到日本对二战的责任，然而在2013年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之后，这一传统被打破。截至今年，日本已经连续9年没有提及对二战的责任。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就有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南京大屠杀乃至日本侵华的罪恶本身，这就是他们历史赖账的一种方式。30万人被残杀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线，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线，这一点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12月16日，这位发表争议言论的老师被所在学校予以开除处分。这件事也再次提醒我们，大学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如果老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三观，又怎么能确保他能教出好学生呢？如果真的有学生思想被带偏，那么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守护历史真相，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教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老师的一言一行至关重要。如果老师都行不端，如何让学生走得正？教育讲究的是去伪存真，但是不能打着变伪的旗帜歪曲历史，为罪人开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大肆否认，让亲者痛，仇者快，更是对罹难同胞的大不敬。为人师表，尤需敬畏事实，一旦唐突历史，必定后患无穷，价值观跑偏，在原则问题上出错，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涉事老师被开除不是终点，他还欠遇难者一个道歉。 好，这就是今天的加叙加议，各位观众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也可以搜索加叙加议收听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记者翟轩，再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是冬至，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气候上看呢，冬至之前通常不会很冷，但是真正的严寒呢是在冬至之后。昨天海淀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呢15.8度，达到了近期的峰值。从今天开始，这周气温会逐步下降，周后期呢更会迎来强冷空气，气温骤降。下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然后看一下这周的整个天气趋势。今天早晨出门大家可能感觉天不太冷，这主要是因为呢昨天夜间呢有弱的冷空气扰动，不利于气温下降，所以早晨城区的最低气温大多在-1-2度。今天上午呢继续是晴天，下午云量增多，最高气温7度左右，比昨天是降了不少，但是风力不大，能见度也不错，还是比较有利于出行。夜间受偏东风影响，天气阴沉，西部沿山一带呢可能会有零星的飘雪，最低气温呢在-3度左右。周三周四这两天云量较多，气温是继续下降，尤其是周四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天气，城区呢也有可能会有降雪，最高气温是0度左右。天气是阴冷。周五到周日呢是大风强降温，最高气温会降到-4度，最低气温呢会接近-10度，所以真正的严寒季节就来临了。所以这周呢大家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范降雪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且大风降温很显著，也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是， 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是1929就不出手了啊，这手都得在兜里揣着。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王工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东风2-3级，白天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东转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我们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虽然天气比较冷，但是呢山区的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两天北京城区没有明显的降雪和大风的天气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8点钟的整点报时，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金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会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表示2022年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因疫情持续快速蔓延，英国各界呼吁尽快收紧防疫。 财经资讯，12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下调5个基点到3.8%。 前沿科技，全球第一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并网发电。 旅游文化资讯，八达岭滑雪场新雪季启动，长城人家过大年系列活动同时拉开序幕。 多条地铁线路即将开通，北京地铁地下艺术馆再上新。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央视今天凌晨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说，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至少330万人的生命，如今每周依然有5万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 谭德赛表示，数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速度快于德尔塔毒株，新冠疫苗接种者或是康复者有可能再次感染。疫情不仅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扰乱其他疾病的筛查、治疗和服务。为此他强调，2022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所有国家需要投资预防未来这种规模的灾难，并且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是呢，变异病毒依然在全球各地肆虐。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病例在过去一周占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73%，已经成为了美国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源。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短短一周之内，美国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比例就增加了近6倍。 再来关注一下英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被曝疑似违规聚会，这一风波继续发酵。英国首相府昨天再一次作出澄清，称媒体所报道的聚会实际上是工作会议，并没有违反当时的防疫规定。 这件事件来源啊，是英国《卫报》19号发布了一张拍摄于2020年5月的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呢，约翰逊和妻子卡利以及另外10多人在唐宁街10号，也就是首相府的花园里聚会。他们或站着或坐着，桌上呢有红酒和奶酪，所有人都没有佩戴口罩。而英国当时仍处于全国封城的防疫阶段，禁止超过2人的聚会，要求保持至少2米的社交间隔，除非特别必要，否则不得在工作场合面对面开会。 对此呢，约翰逊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记者，涉事照片当中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工作，而且讨论工作时在户外饮酒，没有违反防疫规定。当天早些时候，副首相拉布还说，首相府花园是工作场所，这种活动不应该被称为聚会。 那一张照片能够引起轩然大波，这与英国近期疫情持续快速扩散不无关系。连日来，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各地加速传播，多名医学界专家及官员疾呼必须尽快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病例海啸。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发布的最新报告呼吁，政府应该在几天之内尽快实施额外的疫情防控限制。报告说，英国 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持续激增，在英格兰几乎每天都会新增几十万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其中伦敦最为严重。而由于报告延迟，目前在英国观察到的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而住院的病例数可能只是实际数字的十分之一。 英国拉夫伯勒大学专家罗布逊博士日前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爆炸性增长将给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英格兰皇家护理学院院长马奎斯也表示说，医院人力已经出现短缺，并且医护人员都已经精疲力竭，这种情况让一线工作人员和民众忧心忡忡。 一些医学专家呢，近日在英国医学杂志周刊上发文，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升级防疫措施，包括减少社交的接触，以遏制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并且防止卫生服务系统崩溃。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的对比啊，目前呢，英国的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数的 R 值已经上升到了3到5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感染者平均能传染3到5个人。而对比下来呢，德尔塔毒株的 R 值为1.1到1.2之间。英国卫生安全局此前预测说，到本月底，英国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很有可能会超过100万例。 再来关注亚洲方面。依照韩国教育部的安排，韩国首都圈等地中小学昨天开始暂停全面的线下教学，恢复线上线下并行教学，以防范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措施呢，会一直实施到寒假。 从韩国全国来看，初高中到校上课人数控制在学生总数的2/3，小学3到6年级为4/3，1、2年级全员到校上课。在此基础上，首尔市教育部门则对到校学生数量做出了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求所有小学3到6年级的到校上课人数控制在50%，1、2年级全员到校上课。 数据显示，本月9到15号，韩国的幼儿园到高中学生单日平均感染病例869例，远高于11月18号到24号的456.6例，增幅将近一倍。而韩国幼儿园和中小学11月22号刚刚全面恢复的是线下教学。 除了校园，韩国近期啊，其他多项疫情的防控指标也不容乐观。韩国疾病管理厅数据显示，近期呢，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7000例。18号，重症病例数突破了1000例关口，达到1016例，创下了韩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日本政府昨天启用新冠疫苗接种电子证明，相关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同时上线。用户使用 APP 申请证明过程当中呢，需要用手机读取12位数字的个人身份证件号码，并且输入领卡时设定的密码，以防他人冒用。 新华社报道说，电子证明会显示用户的新冠疫苗接种次数、接种日期、疫苗厂商和生产批号等信息。这些信息来自登记在疫苗接种记录系统的个人数据。这一系统由日本中央政府创建，地方政府负责数据管理。 据了解，用户进入餐饮店或活动会场时，可以出示电子证明或通过专用的设备读取2维码。电子证明呢，还可以用于出境旅行，但是必须在 APP 上另外输入护照的信息。 日本地方政府今年夏天推出了疫苗接种的纸质证明，电子证明呢将令信息获取更为方便。按照日本政府的设想，电子证明将为疫苗和检测均可制度提供重要支撑。依据这一制度呢，即便再次进入防疫紧急状态，也不必限制大型活动和餐饮等场所的人数，那只需要在场的人员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好，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菲律宾警方昨天下午的一份通报，说台风雷伊在菲律宾造成375人死亡，500人受伤，另外还有56人失踪。 警方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菲律宾中部的地区和南部的棉兰老岛东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其中的保和省报告94人死亡，至少18人失踪。西内格罗斯省还有宿务省的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2位数。 在雷伊经过的地区，大量房屋受损倒塌，部分道路至今无法通行，数万名居民遭遇停电和通信中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通报说，初步估计雷伊给非农业和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呢，分别达到240万美元和450万美元。 目前呢，菲律宾政府正在着手救援灾后恢复。 那救援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求尽快向受灾居民分发食品、饮用水和帐篷等应急物资，并命令军方派船只来增援，以提高物资的运输能力。菲律宾军方也已经调派飞机、船只和卡车，尽快将应急物资运送到灾区。 资料显示，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平均每年会遭受20场台风或热带风暴。雷伊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一。 国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官员昨天证实，尼日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的3个村庄日前呢遭遇了武装分子的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 卡杜纳州内政部负责人阿鲁万昨天说呢，当地时间18号晚上到19号凌晨，卡杜纳州吉瓦区3个村庄先后遭遇了武装分子袭击，目前造成38人死亡。武装分子在袭击过程当中还纵火焚烧房屋、车辆和农田里的农作物。 那么近几个月来啊，尼日利亚多地接连发生了武装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阿鲁万说，已向事发地区增派警察及安全人员，追捕武装分子，维护当地社会秩序和安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月初以来呢，欧元对美元是在1.12到1.14的区间窄幅波动，并未走出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受到风险情绪的影响，上周五欧元是跌至了区间的低点1.1240一线，昨天有所反弹，收报在1.1275。后市来看，欧元的走势仍然需要重点关注基本面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情况。数据方面来看，上周公布的美国11月 PPI 数据同比增长9.6%，高于预期。那美国 PPI 数据的上涨呢，也暗示着 CPI 的涨势在明年可能会延续，也持续给美联储的加息带来压力。上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决定加快缩减购债的速度，预计结束购债的时间从明年的6月提前至3月，也不再坚持通胀压力是暂时的看法，整体的表现偏鹰派，基本符合了市场的预期。而欧洲央行则依然担心疫情下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继续维持偏宽松的政策。那么目前市场是预期2023年前欧洲央行都不会加息。综合来看，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行动速度显然快于欧洲央行。如果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分化的一个态势，那么中期可能会继续打压欧元的走势。技术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上方的阻力看向6月以来的下降趋势通道上轨1.15一线，在突破该位置之前，欧元的走势可能仍偏下行。如果欧元跌破去年6月的低位1.1150一线，那么中期的下方看向1.1关口。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在美债收益率下行的一个带动下，昨天美元对日元是小幅下跌至113一线。后市来看，美日的利差依然是驱动日元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9月份以来，美日的债券收益率冲高回落，也带动了美元对日元是先涨后跌。短期来看，受到变种病毒等风险因素的影响，美债的收益率仍将有所波动，进而带动美元对日元在当前区间震荡。云图显示，美元对日元是在111一线，有较强的支撑，短期内快速下破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中期来看，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明年年初可能会加息3次，预计美债收益率仍然是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进而会带动美元对日元上涨。中期美元对日元的上方看向116一线。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33，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8.3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5.34，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24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4.9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95.6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万古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首先带您关注一下，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2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3.8%，这要比上个月下降0.05%，这也是2020年4月来首次降息。那么五年期的 LPR 呢，仍为4.65%，连续21个月不变。 由于绝大多数房贷的期限呢都是超过五年的，因此个人住房、商业性贷款普遍挂钩五年期的 LPR。对众多存量的有房屋商贷的个人来说，由于今年五年期 LPR 利率继续原地踏步，在明年1月1号重新定价的时候便不会调整，明年的月供跟今年其实基本保持一样的数额。 我们来看看业内的分析啊，说今年年内两次降准为银行节约的负债规模有近300亿元，银行成本下降，由此反映到资产端。那么一年期的 LPR 下降，五年期的不动，这是出于呢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的考虑，但是呢不向房地产市场发出宽松信号。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一年期 LPR 报价下调不仅会直接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同时也体现在了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背景压力下，货币政策正在及时加大逆周期的调控力度，对稳定市场预期、缓解楼市下行压力、带动消费、投资修复性增长具有重要的信号作用。 那么对于债市而言呢，有部分投资者认为贷款利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融资市场利率下移，从而利多债券市场。不过光大固收团队表示说，债券投资者和贷款发放者是两个较为不同的群体，贷款利率的下调较难在短期内通过比价效应充分传导给债券市场，它的影响很容易被市场的自然波动所淹没。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这份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提供并购融资顾问服务，提高并购服务效率，做好风险管控，以及建立报告制度和宣传机制。 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项目的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优质的房地产企业，兼收并购一些出现风险和经营困难的大型房地产 企业的优质项目。 那么在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方面，通知明确啊，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于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的兼并收购。 通知还提出积极提供并购的融资顾问服务，同时加强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匹配并购双方的需求，提高并购成功率。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表示说，通知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呢，给很多机构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和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借并购实现更好的项目扩展。另外一方面，类似收并购之下呢，一些问题房企的项目啊，可以获得更好的消化，有助于促进此类企业项目的去化，也加快资金的回笼，防范房企经营问题的扩大。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丰台有十宗高品质的土地入市预热，覆盖了未来重点发展功能区域。昨天，丰台区2022年度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包括中海、华润、首开等40多家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十宗高品质入地土地入市预热，覆盖了未来重点发展的功能区域。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们来看位于核心区域的三宗用地，一宗位于张家屯，另外两宗位于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副局长姬征用大图展示着这十宗地块。分局相关负责人梁振告诉记者，此次入市的土地总占地约55公顷，总规划建筑规模约129万平方米，覆盖丰台区未来重点发展功能区域。 其中呢，有这个雅林西、季家庙等位于三环内的稀缺资源，也有在外窑、大井、青塔等四环附近的重筑区域的地块，更有东河沿、张家坟等园博园附近的潜力板块。土地性质也是多样的，有居住、商业、产业、多功能以及教育用地等，同步能完善一些丰台区的基础民生配套。 推介会上，丰台区副区长高志庆对丰台区资源优势禀赋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推介。 五线换乘的丽泽航站楼已经开工建设，建成后20分钟可达大兴国际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他重点介绍了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和营商环境。 我们在全市率先实行智能登记、微信办照、证照联办，政务服务一门办理率居全市首位，企业不动产登记一窗办理经验做法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工程建设类项目审批便捷高效，挂牌成交到施工许可压缩在100天以内，在全市首先实现施工许可与安全质量监督同步办理。 本次推介会创新设置了地块独立展示区加答疑环节，活动现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围绕宗地区域环境、规划指标、周边市政及出让条件等方面与工作人员展开深入交流。中海地产投资经理祖国立告诉记者， 因为丰台是南城计划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城区，重视程度啊，还有实际的实施的情况都已经上来了。丰台区近两年吧，变化很大，一个是丽泽，再一个大红门，随着这些大项目的上马，营商环境自然而然随之肯定就是有很大的提升。对于丰台区的建设，我们都希望能够深入参与进来。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政策近日发布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经济开发区等联合召开优化市场准入专场新发布会，在会上介绍说，今年1到11月份，北京市新设企业累计达到21.5万户，日均注册企业940多户，同比增长33.09%，创近5年同期的新高。 北京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有半年了，如今成效如何呢？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表示，从7月19号以来，北京市印发了实施方案，全力推动173项任务落实落细，年度目标完成率达到82%，消费新地标加速布局，22个传统商圈和17家商场完成了升级改造。 那消费品牌矩阵也是逐步在优化，前三季度吸引696家首店落地北京，是去年全年落地总量的3.8倍。预计今年全年落地首店数量将达到890家左右。6个新消费品牌孵化试点基地也会挂牌运营。 便民消费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北京市精准补建提升各类基本便民的商业网点有612个，目前全市共有蔬菜零售、便民店、家政等便利商业网点超9万个，基本实现了全市社区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的全覆盖。明年会精准补建和改造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410个左右。 那明年北京将出台本市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意见，在全市推行一业一证，并逐步拓展至宾馆、电影院、美容美发店等20个以上的行业。同时呢，北京还将在餐饮、医疗、养老等企业办事频率较高的9个重点领域，探索推行一业一测、一业一单、一业一查、一业一评的新型监管方式。 最后呢，来说一说昨天胡润研究院携手广州市商务局联合发布2021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 胡润研究院发现，全球共有1058家独角兽企业，比去年增加472家。美国以487家排名第一，比去年增加254家。中国以301家排名第二，比去年增加74家。字节跳动估值达到2.3万亿元，已经超过了蚂蚁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独角兽企业。蚂蚁集团以10000亿元的估值排名第二位。673家独角兽最新上榜，其中的中国有146家。 据统计，全球独角兽企业分布在42个国家、221个城市。这些公司成立于8年前，81%的销售软件和服务，只有19%销售实体商品，53%直接面向消费者，47%是 B2B 企业。受独角兽企业影响最大的行业是企业管理、金融服务和零售。 那么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说，2021年是一个世界级的创业大年，全球独角兽数量达到1000多家，几乎是去年的2倍。世界上一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金融科技、软件服务、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和健康科技领域的公司。网络安全和区块链今年新进入到前10大行业，这些领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资本正在投资的领域。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前沿科技。最近啊，有媒体报道，因为不打疫苗无法上场比赛， NBA 的球星欧文呢已经准备要接种植物新冠疫苗。不少人呢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植物疫苗这种东西。一些人很疑惑，不是说疫苗是在细胞或者鸡蛋里培养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了剑桥大学病毒学专家为大家进行科普。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首先，植物的确可以产生疫苗，有效率还不低。在一项对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6个国家、超过2.4万名成人进行的3期临床实验结果表明，这款处于临床试验的新冠植物疫苗对目前所有新冠病毒变种的总有效率高达71%，对德尔塔变种有效性75.3%，对伽马变种含奥密克戎的有效性达到88.6%。预计疫苗很快能获批并投入使用。它是一种利用烟草植物生产的新冠病毒病毒样颗粒疫苗 VLP。 VLP 疫苗并不罕见，通过各种技术开发的 VLP 疫苗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已经超过30年。 HPV 疫苗就是一种常见的 VLP 疫苗，除了用植物细胞表达制备 VLP， 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原材料都可以用来表达病毒的结构蛋白。使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的技术很成熟，植物疫苗为应对新冠病毒提供了新的武器。科研人员首先将新冠病毒突刺蛋白的基因整合到可以感染植物的病毒，例如烟草花叶病毒或细菌中，比如农杆菌。然后科研人员用病毒或者细菌去瞬时感染植物的叶片，因为病毒或细菌在感染植物宿主后会大规模的复制，新冠病毒 S 蛋白也就随之被大规模的生产。这之后再通过特定的提纯过程，疫苗就被大规模生产了。植物作为生产药用蛋白的生物反应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廉价的生产体系。目前在植物中已经成功表达的医药有抗体类、酶类、激素类、白细胞介素、白浆蛋白和疫苗等。 前科技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领域。中核集团昨天披露说，全球第一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示范工程送电成功。那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并网发电的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了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意味着中国成为这一个领域世界核电技术的领跑者。 高温气冷堆被誉为不会融毁的反应堆，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呢，也被誉为最安全的核电站，在任何事故情况下，反应堆都不会融化，也不会造成大量放射性的释放，给核能应用带来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么在固有安全性的基础上，高温气冷堆还具有温度高、环境适应性强、多模块零核组合的特点，温度参数也覆盖乙醇、提醇、盐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制氢等领域绝大部分的热源需求。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投产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向氢、气、水、热、电五大细分目标市场进军，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高温气冷堆综合解决方案，使我国在这一先进核能技术上迈出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一大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自2018年8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在行业引导、服务规范、市场监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优化调整了三地协同标准等级评定流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说说具体内容。 三地协同标准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了等级划分，由低到高分为 A 级、双 A 级、三 A 级、四 A 级、五 A 级这五个等级。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备案报告满一年以上，就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申请相应等级。 经过这次优化，实施认定加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符合 A 级等级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用向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申报或提交材料，评委会核实后将直接认定并颁发等级证书。 双 A 级到五 A 级评定则仍需要申报和提交相关材料，通过评委会现场评查、专家审核确定，等级证书有效期为3年， A 级机构期满后无需申请，等级将自动续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评定为双 A 级至五 A 级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等级期满前要提前1个月向评委会提出续期申请，符合条件的 A 级机构在取得等级证书满1年后就可以再申请更高级别的等级了。 另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等级评定以后，要把等级证书和标志放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实行挂牌服务，还要设立机构内的标准联络员，定期对所在机构开展各项业务情况进行评估，积极参加标准培训。 下一步，市人力社保局还将协调天津市、河北省相关部门三地同步启动修订标准立项工作。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 特别吓人。 又要倒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庄少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先带您来说说啊，上周我们介绍了八达岭滑雪场正式开启滑雪季，延庆是冬奥比赛的举办地，那当地如何将滑雪和过大年联系在一起，相关活动有哪些亮点？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采访了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在长城人家八达岭滑雪聚集地的启动仪式上，八达岭滑雪场教练们进行了精彩的滑雪表演。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介绍， 那我们希望在冬奥主赛区以滑雪为平台，那么与滑雪场为主战场，我们把每个村里面的民俗特色以及非遗文化表演还有各村的美食一起融合到雪场来，推出了滑雪过大年的系列活动。今天的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基本上会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在这里你可以买到李炮村的苹果，可以品尝到石家村的美食，还有延庆巧娘协会的一些剪纸啊、糖人啊这系列的民俗年俗活动。 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以长城文化、长城人家为核心，串联滑雪、冰灯、庙会、温泉、民俗节庆活动等冰雪旅游资源，八达岭镇还将举办喜迎冬奥、非遗过年活动。活动将于2022年1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4号。八达岭滑雪场也将参与其中。姚玉表示：“ 我们跟整个八达岭镇长城景区联动，提出了滑雪过大年的口号。我们推出了滑雪过大年，品美食、住民宿、体验非遗文化的系列活动。那么在这一冬季，北京地区的游客们可以来到八达岭滑雪场，感受民俗文化加滑雪文化带给大家的乐趣。同时，我们可以在冬奥主赛区跟大家一起滑雪过大年，感受滑雪体验和新年体验。”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冬奥会临近，北京的冰雪经济呢已经逐渐升温了，一些商圈围绕着冰雪主题准备了特色活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冰雪项目，感受冰雪世界的魅力。 那比如说位于朝阳区的怡堤港商场呢，已经变身成了雪野仙踪的冬日奇境。冬季花园里的雪野仙踪和能量加油站四大主题空间，让顾客们可以来一场穿越之旅。 在蓝色港湾呢，第14届灯光节已经拉开帷幕，各类奇趣的装置吸引人们打卡拍照。广场上，滑雪运动员、冰球运动员，还有花样滑冰运动员这样的造型，带领人们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那广场上，音乐喷泉也变身成了冰场，家长和孩子们啊，可以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到了夜晚呢，冰雪运动主题的灯光点亮，为日益临近的新年和冬奥会增添光彩。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资讯，首先来关注电影方面。首部以高铁建设为题材的院线电影《高铁作证》今天起将会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影片真实地展现高铁建设者们风餐露宿、开山架桥的感人事迹。编剧孟广顺说，希望广大的观众通过电影了解和关注中国高铁。 这部电影啊，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甘肃拍摄的，没有任何搭建的背景，全实景的展现高铁的建设工程。其中的故事呢，例如隧道塌方、涌水等，都来源于真实的案例。 除了展示艰苦，电影呢还把建设者们在恶劣的环境开展科技攻关的精神展现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高铁是我国的一张金名片，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70%以上铁路旅客乘坐高铁或动车组出行，这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的需要，也极大地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北京冬奥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鼓舞和激励冬奥筹办工作者凝心聚力，做好赛前和赛时的运行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一起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 宣讲开场，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徐艳丽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整体情况。目前所有冬奥会竞赛场馆已经达到赛时运行水平。 我们输了，我们失去了奥运会的入场券。那一刻， 接着，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主教练张晶以“冰球梦的6秒钟”为题目，讲述了自己2004年因为最后六秒和冬奥会失之交臂的故事。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保障组办公室督察处副处长季阳听完故事深有感触。 最后梦碎六秒，让我们也深深地感触到，在压线冲刺阶段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松。我们城市运行的环境保障指挥部现在正在推进冬奥临时设施的建设工作，确保在年底前能如期地完成任务。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保障组办公室信息宣传处副处长刘威介绍说，本次宣讲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保障组办公室全体干部、各区专班负责人、相关干部职工以及涉奥重点街道居民代表共400多人参加。 因为冬奥城市运行环境保障组本身在冬奥筹办工作的一线，包括一些场馆建设呀、城市运行的保障、城市景观的布置，都关系到冬奥时候整体城市的安全平稳运行以及冬奥会的安全平稳运行的召开。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为我们加油和鼓气儿。 以后啊，坐地铁也能欣赏艺术展了。怎么回事呢？到今年年底，北京会开通多条地铁新线，这些新线路的各站装修都融合了古都文化和城市的发展，并且呢，结合着线路走向和服务区域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将会成为服务百姓、展示文化、促进城市发展的一扇扇艺术之窗。 对，我们来看看，先了解一下8号线3期的剩余段啊。作为北京的地下中轴线呢，8号线3期全线装修设计通过门关中轴的总体概念思想，从结构形式入手来释放最大的空间，体现出地面文化因素以门的形象创意体现和延续中轴的概念。 8号线剩余段包括前门站、金鱼胡同站以及王府井站，这3座 车站里呢，共有12幅公共艺术作品，其中前门站一口气安排了5幅，站厅层的3幅公共艺术创作更是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周令钊、侯一民、长沙娜3位国宝级的大师倾力创作，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那作为一条穿越北京南北区域的线路，19号线啊，在装修设计中呢，则是突出了荟萃精华这样一个总体的设计概念。19号线1期全线共设置了24幅艺术品，种类丰富，设计手法创新。除了常规的壁画类艺术品啊，还有题材新颖的空间类装置。在牛街站，站厅壁画展示了各民族风貌。顶部纷繁的彩绘图案更是北京地铁里的独一份儿。那么在平安里站啊，站厅照明设计呢，则是来源于灯笼，那彩色的灯具挂在空中，仿佛进入了一场上元灯会。另外，积水潭呢曾是皇家洗象池，而在积水台站的站厅，乘客就可以看到大象在池中洗澡的壁画 啊，这个很有趣哈。而且新线开通的时候，我们还会有特别节目，是吧？ 对，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期待着这么多的美好的景象在地铁当中给大家呈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哈。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地铁就是真的很人性化，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想知道的一切的信息都能够看到，比如说想去洗手间啊，想要换乘换几号线，字体又大又亮，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出行呢就更加提供了那种方便性。 对，这是设计当中啊非常人性化的一点哈。 对，17号线位于东部地区，这是一条贯穿中心城南北方向的轨道交通干线，全线装修设定的定位就是科创未来，车站会通过明确的分区设计手法形成直观清晰的车站流线关系，创造高认知可记忆的车站空间。 那说完了北京的地下地铁空间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了。即日起到31号，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还有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听听 FM 呢。 哎，还有10天就真的要告别2021，我们要迎来2022了。这个时候大声喊新年好，正应景，还能得到那么多的福利哈和优惠，快来吧！好，北京时间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蒋云晨，来自民革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抗战精神。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7月7日，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百折不挠、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英雄之歌，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 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奋勇搏击，迎难而上，勇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陈国涛曾经是一名特种部队的军人，并且以0.6秒的出枪速度被称为枪王。2020年，他正式转业到大兴区城管委从事垃圾分类工作。不到1年的时间呢，他就成为垃圾分类的专家。从军中枪王到垃圾分类专家，他经历了哪些变化？他又是怎样来行使垃圾分类这项工作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枪王之王变身垃圾分类专家的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们北京市搞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是减量，第二个是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其实也是减量，这些年垃圾量太大，咱们一年产生的垃圾用载重4吨的卡车头尾相连的能围着咱们五环转一圈， 并且在咱们卫星拍摄的垃圾堆当中，在北京周边有很多垃圾堆，那真的很明显。 2020年6月，陈国涛担任起了大兴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办公室的副主任。他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从一名门外汉逐渐成为了一名垃圾分类的专家。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优秀的工作业绩，当年陈国涛就被评为大兴区职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获得公务员优秀嘉奖。面对这次采访，他首先向我们讲解了北京市为什么要让大家改变生活习惯，启动垃圾分类这项工作。 你看咱们这几类，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包括有毒有害垃圾，你像这4类垃圾，在之前咱不分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填埋，焚烧，填埋影响子孙后代。虽然说我们现在防备措施相对比较到位，但是毕竟填埋还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所以尽量少填埋。你像刚才我说的那几样，这4样垃圾，如果我们都分出来，就不用填埋。你比方说，咱们厨余垃圾分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堆肥，厨余垃圾的地方去了。其他垃圾分两种情况，一种我们可以燃烧，就到我们的焚烧厂把它就焚烧了。然后第二种，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其他垃圾进行处理以后，变燃烧棒。送到电厂里边去发电，也又再利用一次，有毒有害送到这个相应的处理有毒有害这垃圾的这些厂家去，也进行资源化处理。然后可回收物不用讲了，可回收收回来那就再利用。就是我们把咱们家庭日常产生的这些垃圾基本上都能再利用，那我们就没有垃圾了，就不像以前咱们的垃圾全部要不就堆到野地里边去，要不就填埋起来，垃圾到处都是。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保护环境，爱护环境，还咱们这个老百姓碧水蓝天。从保护环境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垃圾分类也是目前咱们全国，特别是咱北京市作为首都，重点一个环保项目之一 要做的、 重点要做的。 为了做好垃圾分类这项工作，陈国涛在1年的时间内就把大兴区的500多个小区和300多个村庄都走了一遍，对展开和推动垃圾分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工作中，陈国涛也体会到，虽然垃圾分类的引导流程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区域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工作的重点也大不相同，因此他们必须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展开工作。 咱农村做得不错，因为农村大家都是邻居，农村我们村里边的书记啊，或者村里边领导啊，他只要挨家挨户去宣传了，去要求了，并且他还能便于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这工作相对好做一些。你比方说我跟你不是很熟，但是有人跟你熟，我让他搬过来做您工作。另外农村咱们是现在住的都是平房，然后家里边分出了垃圾，我们现在都是每家每户都放了小桶，然后我们轮流去收集，哪家分类不好，我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然后马上我们能第一时间上门去做工作。所以目前大兴的农村垃圾分类应该做得不错，全国农村垃圾分类示范区县。但小区确实这种，一个是这个有很大小区不一样，包括这回迁小区、老旧小区，各种各样的小区都有，并且有很多小区里边有上万口人，这小区的工作相对难开展一些。 因此，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成为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陈国涛说，每周他们都会拿到详细的数据分析，居民们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都有什么难点，哪类人群更不愿意分类，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更容易让居民接受垃圾分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他们每天在思考的事情。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在垃圾分类这项工作中他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北京市要早七九晚六八，早晨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在这老百姓囤放垃圾的高峰期，必须有普法监督员到位。我们要求至少是6点半开始，那我们检查呢6点左右，甚至是5点左右，我们就要出门。 那咱们为了这个分类工作，其实投入很大精力啊。 这是我的工作，并且我们整个大兴区有自己的垃圾分类专班，就专门就为垃圾分类这项工作，我们成立了一个班，我们有12个人。就专门做垃圾分类。你像我们大兴在全市应该第一家把所有的车辆喷涂到位，我们叫车站楼改造。刚开始必须要进行硬件建设，你比方说咱们那个垃圾分类桶架要达到4有3选配，这是市里边推的刚开始我们也市里边还推这个要把咱们的所有的运输垃圾的车辆 啊，全部要涂成不同的颜色，因为四番类有四种不同的颜色。我们硬件到位了以后，给老百姓一个舒心的一个投放环境，那我们政府把我们该做的硬件把我们的系统搭建好了以后，那下来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引导啊，督促老百姓如何去分类。 遇到过那种就是执行的不是很好的这种居民吗？您去跟他们交流过吗？ 也交流过。有一些一看你把一扔了，转身就喊都喊不住，也有些不理解，骂神经病的。哎，这种情况，在一线应该说是很正常。这是我经历过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指导员有 冲突， 哎，有冲突又打起来的，就打着我们的分类指导员， 把指导员给 处罚了以后又判刑了。 啊， 像这种肯定是严惩。 有这种极端的情 况。有。所以这在，老百姓的工作是应该说是有多种多样。因为我们用我们领导的话说，三个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我们一宣传垃圾分类，他思想觉悟比较高啊，素质相对比较好一些，他自身他就去投正确去投放垃圾了。第二个三分之一可能需要哎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多讲两次，哎他可能他就去投了。再剩下三分之一就可能需要去处罚，需要去上门反复哎去督导。像目前第一批次宣传一下就能投，这已经达到了。第二批次经常去讲一讲，这些基本上也达到了。目前就是第三批次，现在应该是我们攻坚克难这么一个阶段。 陈国涛说，目前大兴区正在采用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培养更多的家庭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总之，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大兴区都会积极的采纳和吸收，并且扎扎实实的落实下去。 所以我们大兴非常注重孩子小手拉大手。其实从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儿，因为老人在家里边，你比方说我父母在家，我说爸，垃圾要好好分类，分什么分，我 一辈子 啊，我说一辈子都没分过。哎，如果孙子孙女，爷爷你这垃圾要分类，这要是讲文明，爷爷绝对听，奶奶绝对听，因为他想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对， 都咱们大人都希望这孩子走正道，干正事，做好人，都希望这样。所以这个效果也还是不错的，这就是打持久战，从孩子做起。 穿着普通的夹克，流利地介绍着垃圾分类的工作，你根本不会联想到陈国涛曾经是一名特种兵，而且还在军中被称为枪王之王。那么陈国涛在部队又有怎样的经历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位置，那需要很多的时光去交换，时候还是朦胧，愿岁月留住我天真的样子。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明明、柴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赵龙的播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长河，当繁华转身之后变得冷落，人无笑就别去张扬自责。